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第二次翻嚟啦，系啦，啊，我哋讲下讲下讲咗殡仪， 其实咧，啱啱讲到系香港人跟风嗰个问题， 跟风个问题，其实咧，我最想讲英年早逝呢一个嗰个 point 咧，就系讲咧，我哋英年早逝唔系一定系好可惜嘅，可能系好事嚟嘅，吓，尤其是咧。陳欣就講咗一個 point， 第一個 point 我覺得好重要就係、是、環保。 我哋之前生麥之前講嘅 就係、是、啦，就係、是、環保啊，即係話對呢個世地球嚟講咧，而家佢 人類 幾多億人口啊？我哋唔知道六七十億好似 啊，真係唔知道。 其實真係膨脹得好緊要啊！太多人啦，太大負荷啦，對呢個環境造成嘅破壞咧，真係已經講到，有啲人就講到話好似世界末日咁咧，翻唔到轉頭啦。我又唔係咁悲觀嘅，但係太多人就的確是事實， 是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有辦法，即其實沒辦法， 其實很多的環保組織呢其實他真的不夠膽將這個問題拿出來說，就是我們的地球的人類 太多那怎樣處置呢， 即其實他們用一些很浪費出的方法，就是他們會說、你們不要吃那麼多肉啦、我們不要開冷氣啦、但其實這些是一些好治標唔治本嘅一個環保概念，但其實我哋歸根究底，點解我哋個世界會咁差？其實好簡單，就係人太多， 同埋人太貪，人嗰個貪欲係無止境咁膨脹， 係呢個， 所以個消耗啊，想掠奪啊，想搶要、想得到嘅嘢太多， 係 咁就所以不斷咁去破壞呢個世界，破壞個環境， 消耗啦，消耗呢個世界所有嘅嘢啦， 係咯嚇，咁造成個破壞，咁然後又就好啦，你又會死嘅人啊，即係始終有個壽命，然後啊等下一代都去受， 係， 咁但係而家呢啲人咧，個破壞嘅能力又強啦，時間又長啦，咁點搞咧？ 冇得搞， 冇得搞有。 点搞呢，就是不生咯，而家尽量 唔生。我就话你讲唔生，唔系一个解决嘅问题嚟噶，唔系解决问题嘅，即系 冇生咁多， 唔生，因为世有更替噶嘛，所以唔好咁老先死。 系咁，但系你又唔可以一次过，你又唔可以话即系突然之间要好多人去死咁样。 咁啊，突然间就除非打仗咯， 除非打仗啦，瘟疫啦，打仗啦，突然之间天灾啦、有个陨石砸落嚟呢啲咁样。 咁你絕對唔係一個搞好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啦。 但係真係冇辦法呢、這個，即係其實你數到去最後、我哋人又越嚟越老啦、即係個年紀嗰、那個個個個個個，即係年紀個範圍越嚟越長啊，壽命 越嚟越長，係咯。 咁你又即係人又越嚟越多喎，咁點算咧？咁呢個係一個，我諗呢一個 topic 係呢個世代或者係下一個 generation 都必須要面對嘅問題。佢哋一定要去諗啊，到底我哋點樣可以減少人口？ 所以就早死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而家嚟講，你話係一個好理性嘅，純粹係為喺個地球上，地球為首要條件之下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壞事， 唔係壞事嚟嘅。 即係撇除所有嗰啲感情上面嘅問題嘅話，呢個真係唔係壞事。係啊，即係。 即係你人口要需要減少一部分咧，我諗對地球嘅負擔係會少啲嘅。 呢個係講咁講嘅啫，嚇實在做唔到嘅。而家啲人尤其是健康啊、衞生環境啊，人長命咗嚇，咁人咧即係人啊，都話都貪咯。你貪享長壽都係個貪嚟嘅，嚇唔肯去死啊，唔捨得死啊，嚇甚至乎我咪同佢講咪有啲啊 ICU 掉好多，咁咪食藥物嘅，咁咪搭喺度做咩啫？係咪浪費資源、浪費金錢 ？OK， 佢有錢，所以就係咁吊住嗰條命，無聊嘅、無謂嘅人，人中有一死嚇。咁、啊、幾時死我先叫 proper 啊？或者係即係令人覺得啊，呢、這個真係有價值啦，佢嘅人生嚇。咁、就係喺你自己。當你一懂事，就開始去計劃你嘅人生。咁你幾時死都唔會遺憾啦。 係啊，盡早去做到令，即係盡力去生存，去做好自己嗰、那個為自己人生、為自己個人。去做一個好好嘅交代咧，無時無刻地咁樣。 係啦， 咁佢到佢真係過身嗰刻都可以講一句：，我搞掂㗎啦，所有嘢買得單咁樣，咁就 OK。我都係覺得，我都係推崇呢一個價值觀嘅。香港嚟講，我都覺得應該要咁樣做。 係啊，即係 將自己成個人生嘅最大可能性發揮到最大。 盡早啦，其實我諗英呢咁間人再講英年早逝呢個初，英年即係話佢最。最生命生命力最旺盛的時間啦， 係啊係啊， 係咪、啊、但係而家因為人類年紀長咗啊，到60歲都叫英年。 英年仲唔係英年咧？嗱，如果按照嗰、那個 即係查 productive year 真係太 查字典咧，英年咧係英姿煥發嘅年齡。 英姿煥發年 齡嚇，即係指青壯嘅時期，指在青壯時期就去世咁樣。 係咯， 咁其實就係即係講緊。即係我諗而家呢個年齡唔可以話啊二三十歲咁嘅英年啊，而即係譬如你講緊可能用一個人生最高峰嘅位置，未開始跌落嚟，咁就去啦。 如果你話從站喺我認為啦嚇、啊，即係長遠講嗰個感覺或者對嗰個死者嗰、那個。一生的总结啊，或者回顾咧，英年早逝是最好的 都是 真系，即系佢，譬如佢已经系去发挥到最淋漓尽致嗰个阶段啊，最叻嗰阵时，最威嘴啊，最多人爱戴佢嘅时候，咁就即系陨落消失，就离开呢个世界。咁佢人人都系记得佢嗰个最美丽嗰个回忆啦，嗰个 moment 啦，啊，我觉得对嗰个死者其实系最幸福嘅。 或者對個社會， 對社會你會覺嗰個所謂傷痛，你話真係好短暫嘅啫，幾話拜山都唔過幾多代， 唔過三代， 即係咁你變咗你真係好快就會忘記啦。但係你話即係悼念，其實點解要悼念都係因為想記得或者係回憶翻佢嘅美好啫嘛， 係咪？ 如果你話啊太長命啊，去到五六十岁甚至回到七八十岁，然后开始个脑筋坏了，好似毛泽东嗰啲，如果佢早死嘅话，吓、啊、咁可能中国冇咁咩噶，即系咁动荡，咁堕落吓。咁、啊、最佢所有中国啲领导人咧，我觉得我读书嗰阵时，佢哋呢班人咧就啱啱就嚟死个年纪嚟噶啦。哇！全部糊里糊涂嘅，個思想啊係退化嘅，全部都即係未到老人痴呆咧，都懵懵地嘅啦。但 係 佢哋喺度控制江山喎、 啊。人係咪去到一個年紀打後之後，嗰、那個人 一定退化， 一定會糊涂， 一定糊涂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要有一個警惕心，千祈唔好以為自己好幸，唔好以為自己好聰明咧，你就唔會退化。 係 嚇、啊，就算無論你保養得幾好，個腦筋一退化咧嚇、啊，你自己都嚇嘅。即系个脑筋一退化咧，你嗰个分析能力啊，即系理解能力啊，甚至乎做决定啊，呢个能力咧，系变咗质啦。咁就好危险啦。因为嗰阵时你有权。所以就过咗英年啦，嗰你最辉煌嘅时候，嗰、那个权喺只手，好似而家我哋讲中国嘅领导人啦、啊，全部都依家都话好啲，话唔俾咁太老。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即系四人帮未死之前，未落台之前啦，几个咁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啊，嗰、那班咩成扎嗰啲咁样嘅，全部都好老噶啦，个个都懵懵地嘅。我觉得佢突然出嚟，佢揸权嗰度恐怖咩？ 同埋嗰个年代啲人系咪老咗之后都会比较，即系佢嗰个营养吸收比较唔系几好咁，所以佢老之后都会再回 头。营养吸收都好唔好咧？其实睇你个人点样去，即系都唔系话冇得预防你个脑退化嘅。 要有都有都藥藥物幫助嘅、不過問題真係要有個自覺能力咯。 自覺 啊，你一定要有自覺， 即係咪接受現實咧？簡單啲講，即 係 當你糊塗嘅時候，就開始就要、 放權啦， 係啦、 啊，收手啦、啊。 但好似香港， 即係唔好亂攢個權位啊！香港都有啊。 即係唔好講話係香港政治上嘅，其實香港好多生活上面，你都會見到好多都依然是他们很想在他们那个年纪仲继续主导社会的，或者作为、去控制年轻人的那部分的香港都仲 是。是啊，就是这样东西就恐怖咯。恐怖咯。同埋仲即是譬如撩啲年轻人。 是。 老屎忽是啦。 老屎忽。 是啦，就是老屎忽啦，不要变成老屎忽。我好早已经要好深深体会老屎忽的祸害的了。 是。 啊、即是任何的机构啦，又或者是政府机构又好，私人机构又好，或者任何的集团啦，里面啦梗是有一些 head 啦、那些、即是话事人啦那些、如果他是英年啊，整個嗰個年紀咧，都或者仲精明，但係到咁上一年紀咧，亂攢權位，唔放落嚟，禍害就出現㗎啦。 哦，其實、香港好多都係咁，個層壓式去到呢一代都仲係咁，呢個文化冇改變。 咪所以其實個社會係會墮落咯。 係。 哇！啲年輕人冇出頭啦，好似點解？其實講真的都係因為你啲年老人去把持住。霸住曬嗰個權力啊， 嚇， 權埋嗰個所謂所有嘅政治經濟嘅位置。 咁樣咪即係其實調翻轉頭去到嗰個問題就係、是、啊、其實又係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即係太多人就 老而不死，係 啦，咁樣咁就導致到佢哋，因為佢哋都仍然係要生活啊，但係佢哋個腦筋又去唔翻後生嗰陣 時，越老越頑固。 就只能夠在那裡將自己的權力 鞏固自己的權力， 是啦，繼續在那裡運，那就變成是守舊了，這就叫做守舊了、就去到那個將那件事就 保留了20年、30年。其實香港這20、30年來講真的很落後，就真的你真的很落後，就沒辦法，在各界各別都是這樣的、就去到今時今 日。其實老而不呢，老屎忽最大的問題呢，不單止退化沒那麼厲害，沒那麼醒目，最大問題是固執，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好多人忽略的，就是他的情緒呢，其實是大部分老人家都會抑鬱的。 即係情緒都會有影響的， 一定有，因為你身體無論你幾醒幾叻幾話表面有幾健康，其實都有一啲嗰個身體個機能嘅退化，令到你覺得力不從心啦，樣樣力有不抵啦，即係感覺上係退咗，即係冇以前咁咁精精。 咁其實關唔關佢腦裏邊嗰個血清素嗰個傳導？ 所以我成日話啲老人家個個都咩嘅，我話十個老人家十個都抑鬱嘅。吓，冇嗰个咧，系因为扮嘅啫，扮开心嘅啫。 但香港唔系唔单止老人家抑郁，我谂后生好多都抑郁。 咁如果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佢个脑精神啊各样嘢系有问题，即系觉得唔开心啦，或者抑郁啦，其实即系另一个讲法就 系 冇安全感，冇安全感就非常危险啦。佢一冇安全感嘅话咧，佢就算对住嘅明明佢冇人会抢佢嘅咧， 佢都觉得自己有人会抢， 有威胁，佢都威胁嘅话，佢就对人好 defensive 啦，好有好一种自卫嘅心态啦，所以老屎忽就系呢样嘢就系危险啦，系咪啊？咁你话要去到嗰个年嗰、那个时间啊，又唔死得吓、啊，但系个权又放唔肯放落嚟、啊，因为佢觉得放咗权佢就会死啦，佢、就冇即系冇咗保护罩啊，咁相當之危險。 點解我覺得好似呢一代嘅後生對於佢哋嗰個隨遇而安啊，或者係對社會嗰個適應能力，好似比佢上一代更加強喎、啊？咁樣講法， 你包袱少嘛？ 係 輕鬆。 因為我哋呢代好多人都已經開始明白呢個道理，所以我哋好多人都唔生啊，即係唔生仔咁樣。咁就一唔生仔，真係好冇咗個好大嘅包袱噶啦。 絕對係啊！ 係啊， 絕對 係、啊。佢冇咗好大包袱之後，其實佢就個適應能力比較強，同埋哦冇咪冇 自由啊嘛，輕身上路。 上一代就係咁，因為佢生太多啦。係 啊， 我真係覺得其實生太多，我哋應該要控制生育。 咁啊系，即系唔需要控制嘅。咁基本上，即系两个，我觉得好基本，一定要嘅。以前系生得太多，逢亲呢个战后婴儿群。 系，唔系？其实我谂呢个系关于个社会个问题。即系以前我哋可能务农嘅。 即系务农社会，咁你咪可以生好多个包身落田。咁但系一去到一个比较物质同埋资本嘅社会之后咧。其实就开始，其实发现你一生一个咧，其实佢唔单止帮你唔到之余咧，其实你系不断系要俾钱去 供 养佢，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啊！以前生一个咧就生一个劳动力出嚟， 就只不过系个时间差，即系个社会发展到已经唔系务农嘅时候咧，但系个人嗰个思想用守旧到净系我要 keep 住生。其实而家咧。而家我覺得中國都好大呢個問題㗎，即係我識啲中國內中國嘅朋友或者大陸嘅朋友，佢哋會好早廿零歲咁結婚，然後就哎呀要好快啲生仔啊，跟住話你咁快生咁快結婚做咩？佢話冇啊，上一代啲人要一定要咁樣做， 呢個係中國裏邊啲 係啦，好大嘅壓力要佢哋咁樣做，咁所以我喺度諗啊，你而家你生活喺呢、這個當係深圳又好咩都好，即係大城市咧，你嗰個市水咁高，你生一件出嚟你要養嘅喎。哦，佢话唔系啊，个个都要生噶咁样， 冇安全感， 唔系，同埋佢哋冇一个好好嘅老人嘅退休 福利 保障，咁所以佢哋觉得生个仔咧就会养老自己， 养儿防老啊。 但系其实唔系噶，但系唔系噶， 梗系啦，你咁谂法就惨啦。 系啦，就其实系我呢、這个唔系绝对嘅事，所以其实所以就。我会认为啦，即系呢一个年代啦，首先一样嘢，点样去解决一个人太多嘅问题，就系、是、每个人要开始学习到底生仔之前，谂下自己有冇能力先，系啦，即系冇能力就真系唔好生啦。 呢个重要嘅，即系 decision process， 我认为好重要。呢、這个过程其实系需要嘅，真系好好嘅。因为而家啲人嘅年轻人啦，结婚生仔，其实你要有 planning 有计划嘅。 如果冇嘅话咧，其实只系将个贫穷再延续落去。即系有啲人佢可能。屋企本身佢揾到系咁多嘅，冇、得再上嘅，因为而家社会真系好难再上嘅时候咧，佢又再生，咁、佢觉得可以帮，即系带咗去帮自己，但系其实未帮到自己之前咧，就将个贫穷转嫁咗去下一代嗰度，咁、下一代个发展受到限制咧，又延续个贫穷啦。其实真系其实系一个悲哀嘅事嚟嘅。 系啊，所以你话老太老死系坏事嚟嘅。 這個 還有你是不是到年紀大呢，如果你不懂得去自己叫做開解自己，你不要說笑，真的的，個個都有的了，個個老人家一定是老糊塗的， 還 有退化還有抑鬱的，如果不懂得去開解自己，或者是 活得自在啦，啊，冇成日咁多疑神疑鬼啊，老人家好多呢啲嘢個， 咁香港 疑心又重喎， 香港好嚴重，因為我之前都做過啲老人咧。嘅服務咧，佢哋本身係因為佢冇乜朋友， 係咯， 即係到佢可能退咗休或者佢唔做嘢之後，佢發現冇乜朋友，或者朋友要去嘅就去曬啦，咁啊得翻佢自己嘅時候就開始胡思亂想，係啊， 冇錯，呢咪就抑鬱咯。跟住就抑鬱噶啦，唔開心噶啦，但係而家啲人又長命喎，真係又惡死喎，咁點算？ 所以 我你好似唔系好残忍咁啊！诶、哎，可以咁即系成日个人都以为咧，唔使死啊，或者越长命就越好啊咁样吓。我就系想呢集主要想讲就系话未必嘅，系啊吓，英年早逝其实系幸福嘅，对嗰个死嗰个人嚟讲吓。At that moment 大家都惋惜，但系你回想翻咧，你又觉得啊，好彩佢死咗，死得早，好似谭咏麟啦，你话斋。吓、啊，仲未死咪变质咯，变质咯，好吓、啊，哎，张国荣而家响度会唔会第二个谭咏麟咧？ 咁真系唔知啊，呢个就 系咪好似梅艳芳我哋，哇，我好欣赏佢啲歌咁样，但系如果佢而家会系点样嘅一个人咧？如果而家仲响度，系咪吓？当然呢样嘢就唔系一定系坏咗出去谂嘅，但系你唔可以期望一个人咧。永远都有贡献嘅，即 系 有啲人觉得英年早逝咁可惜，就系因为啊咁仲想个社会仲想你做多啲嘢。 但系即系每个人佢个人生都有一个高低起落嘅表嘅。 系啦， 即系假如个英年早逝，当个人生去到最高峰嘅时候就陨落啦。咁呢、這个呢一刻佢就 freeze 咗喺嗰度啦。咁、然后佢落翻落，但系亦都如果假如佢嗰刻佢未英年早逝 freeze 唔到嘅话，去翻嗰一下佢都要接受现实咯。即系佢回落翻嗰下佢都要接受现实。 其实好多呢啲歌星啊，真系接受唔到老嘅自己。其实阿张国荣嗰个一个原因都系因为佢抑郁啊嘛。佢话胃酸倒流啊， 我聽一聽，聽好多都講佢係月主又一係抑鬱嘛，同埋個抑鬱嘅越來越係咩？覺得自己退化咯。佢嗰陣時就五啊幾啫嘛，嚇，唔係五啊幾啊，成日將個運 四 啊四啊幾就唔夠五十嚇，咁變咗佢，但開始察覺到個人嘅退化嘅出現啊，嚇，咁啊開始唔開心咯。抑郁咯，啊，呢个系好危险嘅。如果因为所以一个英年咧，即系话佢曾经好辉煌，又喺嗰度唔上唔落，系好危险嘅，因为佢一定会落嘅。 嗯， 如果你惊落，譬如好多明星啊 ，even 我觉得系，譬如对 David Bowie， 好似佢都后期都不断有新创作噶，佢都好厉害啊，吓啊！ 但系佢都系 David Bowie 都好后生啫嘛， 五啊几啊， 六十九 系啊， 六十九 好噶啦吧？但系 David Bowie 好嘢噶，佢唔知佢唔同嘅阶段咧都有新嘅创作噶，啊呢个系好难得噶，即系一个人嚟讲，佢不断有新嘅挑战，有新嘅创作，不断咁样去突破 系。 真係好少有呢啲啊！真係天才、啊、但係唔係好多人噶嘛？好多人去到嗰個頂峰咧，就維持唔到，喺度搖搖噏，好痛苦嘅。如果落唔到，即係碌咗落嚟啦嚇，譬如跟住退化啊，或者啲歌藝啊各樣嘢走樣啊，跟住精神又有問題啊，然後即係又講錯嘢、做錯嘢啊， 係 成個人嘅 reputation 就毀於一旦。 係 呢、這個就慘啦。其实都有很多例子都举不到的了，是无论政界、演艺界都有这些這樣的例子。 其实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要宣扬一个概念或者一个信息给人说、啊、其实 早死早长 不是当然即係個概念可能是啊，佢英年早逝嘅、嗯，即係佢去到高峰時候佢死嘅，咁佢就唔好咁介懷呢一樣嘢。首先，第二咧、嗯、就係、是、要開始啊，假如佢過到嘅，咁但係佢要開始要接受佢自己落嚟嗰刻，同埋要有一個輔助佢落嚟之後點樣去生活，仍然係有個貢獻嘅。 其實你好多睇好多外國嗰啲歌手都係即係跌落嚟嘅時候咧。嗯好痛苦噶，適應唔到噶，嚇、嗯、有錢還好，冇錢仲痛苦，老到街頭都有。 好多都係有吸毒啊，有性啊咁樣。 其實而家阿 George Michael 嗰啲有吸毒噶，嚇咁佢都可能咩吧，百病纏身都唔頂啦，咁佢已經唔唱歌啦，離開樂壇噶啦，幾嗰段時間，係、 嗯、 咪好似嗰、那個 Layer Princess Layer 嗰個。嗯嗰、那個女演員咁樣嚇，佢咪又係啊？本身你係 Carrie Fisher 啊，佢啱啱剛剛先前呢幾日前唔係27號走咗嘅嚇，佢、就60歲，但係佢都係後期個人都唔開心噶啦，好多嘢好多問題，好多毛病，好多唔舒服啊咁樣。其實所以咧，喺佢如果最好冇俾人知嘅情況之下，咁然後就。砰一声就离开了，咁大家咧就会记得啊，唔知道佢嗰啲堕落啊，或者嗰啲即系嗰啲萎靡嗰一面啊， 系 吓，咁可能系好事咯， 都系嘅， 系咪可能系好事？ 喺绝大部分人嘅心里边都留住嗰一刻最好嘅印象。 我记得我同你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你话。好咩嘅喎？個個人唔同嘅喎，咁你嗰個係咪啊？ 係啊， 你話好個人嘅喎，咁你覺得呢個有咩其他嘅價值觀？你覺得係有 controversial？ 我咪就係頭先所講，我一開始講其實係有三個角度嘅。第一就係嗰個人佢自己嗰個價值觀，佢喺嗰刻佢覺得自己夠唔夠鐘未咧？第二就係佢最親嘅人。因为最亲嘅人都系知道佢最多生活上面嘅嘢，咁、譬如佢， 最亲嘅人，我话俾你听，无论你几时死都会唔舍得嘅。 系啊，咁、第三就系佢系一个公众人物嘅话，咁佢、有一个社会上面嗰一面，咁、嗰一面嘅话就系嗰一面咯。咁所以即系佢公众人物，佢可以留到最好嗰一面俾绝大部分嘅人啦。咁、当然系最好嘅啦。咁但系即系无论系。我亦都要講翻，就係無論係邊一個人去咩時候佢過身都好，佢最親嘅一定係最唔開心嘅。 咁我係啊， 一定係最唔開心嘅呢樣嘢。 咁你講呢個三個方面咧，我又諗嚇，我呢個講即係最對自己對最親人呢兩個人人都有噶啦，除非你真係孤獨咁樣嚇，無親無故啊咁樣嚇。其實有啲即係人咧，好多譬如去到名人啊，或者點樣，佢一生啊營營役役就係追逐呢個名氣。 系 呢、這个声望，咁但系其实就系附加咗好多好多呢个压力俾自己，但系呢个包袱俾自己。 令到你好不自在， 或者可能佢纯粹系骑虎难下，佢去到嗰个位，佢一定要继续骑落去。 其实佢啲可以一不定要不断咁追求上去咧，你话斋就系骑虎难下，因为可能好多人靠佢， 系啊， 靠佢生存啊，咁样吓，咁诶，所以有阵时幸与不幸就系嚟就系咁解。 但系每个人佢喺个社会上有唔同嘅角色，咁所以时也命也咯。佢去到嗰下，咁就去到嗰下就咁样咯。即系每个人都系有唔同嘅生命去嗰条路去行。 佢冇错。 咁佢只不过可能名人嘅话，佢去我就我有讲个生命调度嘅问题。佢去到，只不过佢系不断咁去到最光辉，取到自己最高最。 即系有阵时我心谂啊，你哋咁辛苦去追求名利吓，爬到最高峰吓，咁其实你真系将摆喺自己一个好辛苦嘅位置啊！ 哦， 孭咗好多嘢喺 咁唔系诶，咁可能佢 enjoy 嘅，即系佢觉得啦，受尽万千嘅掌声咁样，佢系一个佢自己开心嘅嗰件事系，即系系啊，呢个系 每个人。所以即系你幸与不幸就即 系俾我企喺个舞台上， 因人而异啦， 系啦， 系啦，因人而异啦。咁你系咩人嘅啫？嗬，吓我哋呢啲普通人，穷人就最好噶啦，几时死都系咁开心。 系啊，我真系唔想咁做。 OK， 够钟。拜拜。 拜拜。